念性慢慢热起来了。南京大学的爬山虎呢，紧紧地依附在一面面老建筑墙上面，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座森林城堡，微风吹过，叶子轻摇，清新悦目。这里的爬山虎呢，生长到现在最古老的树林已经有99岁了，你敢相信吗？真的好想去避暑啊。你最喜欢的避暑胜地又是哪里呢？ 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。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

但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，别流泪，心酸更不应舍弃。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 很浪漫的新闻，是有个男生呢扮成小熊人偶求婚，被求婚的女友呢直到男友摘下头套才发现，一直以为是别人的老公，因为男友出差了，又是别人家的男朋友了。 陪在身旁细数那些过往，多少年快乐和忧伤，谁把月缺变成月圆，我用未来换你我的缘，从来风花雪月无常，我却不能笑着遗忘。

早上九点，环保节能很重要，但音乐可不能省哦。我是对了叮当，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。